第75集，心跳好快。傍晚的时候，许少卿给安里发信息， 一直没回公司。 今天一直在场地这边熟悉工作。 自己？ 怎么可能？跟梁哥？ 下班，回家。 啊，答应和梁哥的团队一起聚餐了。 你有没有点分寸？技术专家我们一般叫人梁老师，人家叫跟你也叫，你谁呀？再说今天是你在我公司工作的第一天，而不是在他的团队吧？ 当然。 那你该跟谁聚餐？心里没点逼数是吗？ 安里看着那条信息， 那你该跟谁聚餐？心里没点逼数吗？谁？他吗？ 安里原本应该马上反应到的是，又要拿老板架子找我麻烦了吧？可今天有些微妙，大概因为昨晚想到那个阴韵的浴室，他迟钝的脑神经没有能像平时那样平滑的反射，而是生了天方夜谭之刺，刺穿了简易的脑回路，连接到一条人迹罕至的岔道上去。 他该不会是想见我吧？ 安里赶紧甩甩脑袋，念头甩出去了，但身体突然产生的热量却还在，他的两只小臂微微发麻。 啊，你在哪儿？ 你家门口。 那我现在回去。 您在问我呢？ 于是安里抱歉地推辞了聚餐，说家里有急事走了。他毕竟确实是许少卿的员工没错，孰轻孰重一目了然。安里在家附近一个看起来比较干净的小馆子买了三个热菜，一个拌菜，两盒米饭，然后在街边的小超市买了一瓶白酒，几听啤酒，一袋花生米，还有黄桃罐头。热菜、冷菜、下酒菜，还有水果盘，他希望勉强能够得上聚餐的最低标准。安里拎着这些东西回家，上楼，声控灯跟着他的脚步一层一层的亮起。他在五楼半就看见许少卿拎着个袋子站在自己家门口，已经提前用埋怨的眼神看向他。 怎么这么久？ 买饭呀，你不是要聚餐？嘉年华那么多天，我都好久没回家了，家里没东西吃的。 安里走到门口，开了门进屋，然后穿上塑料拖鞋，把毛拖鞋踢给许少卿。许少卿也走进来，但他没穿安里那双毛拖鞋，而是放下自己拎来的袋子，取出里面的兔子头毛拖鞋，拆开包装扔在地上，然后踩了进去。这双拖鞋和柜子里小朵那双粉色兔子拖鞋的款式十分相似，只是型号大了许多。许少卿走进去，坐在椅子上，翘着脚一上一下地抖动着兔子，像是炫耀，又像是犯欠。 这种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码？ 网上啥都有。 安里脱下来塑料拖鞋，换上自己的毛拖鞋。他把手里的袋子放在餐桌上，单独拿出花生米和黄桃罐头往厨房去。 先等我一下啊。 许少卿坐在桌前，听着他在厨房里把餐具弄出嘁哧咔嚓的声音。很快安里就出来了，花生米和黄桃被装进两个盘子里，然后他又去厨房拿了碗筷和酒杯就落座了，开始拆那些餐盒。许少卿不动，就看着安里弄。许少卿觉得安里的手不错，骨节修长，指甲粉润，手腕腱鞘骨凸起，和手背形成完美的弧线，但因为生活原因又不柔弱，有些后天形成的粗粝感。其实他的脚的形状跟手一样的好，而且因为总是藏着，又白又细又软，这点和手不一样，不过别人大概很少会看到吧。啊， 很少，可也不是没有。哎，但是因为全身站立而绷起的脚尖，这个肯定只有自己见过吧。但也只是至今。哎，安里喝多了那天，许少卿还想，这样乖乖的多好，如果天天都这样，就不用和他谈性向、人生观、道德、明天或者未来，多好。现在他又多了一个想象，在安里细瘦的脚踝打上粗重的镣铐，那么不仅不用谈那些糟心事儿，还不用担心他会自己跑掉，就在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把他给拴结实了，只有锁链会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助兴。啊，工作大概算是一种无形的镣铐，目前看来肯定比这种关系更在自己的掌控之中。不过缺陷是，这个锁链只能拴在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地方。安里把倒上了白酒的酒杯递给许少卿，自己拿起另一杯。 谢谢许老板，给我重新适应社会的机会。 嗯，我不爱喝酒，碰点已经算是够一次了。 好，你随意。 许少卿接过酒杯，跟他轻碰了一下，抿了一点。之前在杨广生的别墅，许少卿确实滴酒不沾。安里干了，他又给自己倒满，然后给许少卿杯子里点了一下。 今天工作怎么样？和梁宁？ 嗯，他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，一个人顶十个专家，人也好，随和，嗯，还很有耐心。 有耐心？因为他想睡你，我不是和你说了吗？ 他是对所有人都有耐心。今天工人把图纸上的数据搞错了，活都要重新做。虽然是工人出错造成进度问题，但他还是安抚工人来着。 换个工作吧，做我的助理，薪水比这个高。 不行。 不行？安老板，是你在跟我说不行？ 要不是昨天在别墅的事情，他也觉得自己有点反应过度，此时压制了一点脾气，他肯定就要狠狠地骂这个不知好歹的员工一顿。 今天早上你怎么说的来着？忠诚？操！你觉得你这样反驳老板的吊钢指令叫忠诚吗？ 可是我这个工作挺合适的，我今天刚刚上手，为什么要调岗？ 因为我要你做我的助理。 我不会做助理，我条理不清晰。 我教你，我记得住。 直接招一个年轻脑子好的做助理不好吗？ 你说了算，你老板娘啊，我该忠诚于你呗。 我说忠诚是因为我以为你想让我重新适应社会，我很感激你，想在适合我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回报你。如果你其实是怕我在约定期间被别人给白睡了，所以要把我拴在你身边摸鱼的话。 被戳中心事的许少卿心虚但神色平静，安里很想硬气地说，那我宁可不要这份工作。可想到今天新上手的工作工资数目，还有那种久违了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的感觉，已经死滞的人生重新开始运转的感觉，他就舍不得说出那种违心的话。他想要堂堂正正的工作，还是在自己适合的岗位。如果许少卿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机会重新开始，那这件事其实是顺理成章的。但如果许少卿真的只是因为那一层原因，自己任性的立场大概就会变成想要当那个啥还立那个啥。 真是因为那个原因吗？假如你是为了这个，就算我做了你的助理，那你到了两三个月以后期满，也就会把我开除了吧，何必折腾呢？ 两三个月，两三个月，怎么每天都他妈给我提一万次的两三个月？操！我随口一说的话你倒是当圣旨了，我认真说的话怎么不听呢？ 许少卿想把酒杯狠狠地扔出去，最好扔到对面人的脸上，但他控制住了自己。 我不会因为个人的原因随便开除可以创造价值的员工，我开除你一定是因为你太差劲了。 现在这个工作我肯定行，我会努力创造价值的。今天早上你跟我说的话让我大受震动，可以说是一种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希望。你那么好，我看着你就觉得你和我不是一个物种， 我是一滩死水，而你是一条生机勃勃的大河。 许少卿表情逐渐一言难尽，安里做了个敬酒的姿势，又干了一杯。 谢谢你分给我一条小支柳，让我这滩死水活下去。我会努力培养一些鱼苗和虾皮送还给你的，老板。 安里喝多了，为了体现他的感激之情，他几乎每次都是干杯，而他的酒量似乎不太行。他后来又说了很多马屁精的话，十分露骨，听得许少卿都想给自己的耳朵吃一些安眠药。许少卿把他抬到床上去，然后把电热器打开了。 连你买的电暖气都要比别人家的光好看一些。 他站着看了他一会儿，就坐到床边，然后翻上床去，躺在安里的背后。他看着安里颈间的短发茬，听见安里发出了轻微的鼾声，他闭上了眼睛。过了会儿，他还是忍不住，伸手绕到安里胸前，一颗一颗解开安里衬衫的扣子。全都解开以后，他就把衬衫从领子往后扒开，露出薄瘦的肩膀。白皮肤在温暖的光线下被镀成了蜜色，让许少卿饿得受不了。他支起一点身子，亲吻安里的手臂、肩膀、肩胛骨。亲了一会儿，他把安里的手臂抬起来，把衬衫的袖子除掉。安里扭动着哼了一声，睁开眼睛低头看他。因为喝多了，安里的瞳色有些深，显得比平时更加宁静。许少卿看到他醒了，就爬上去，双手支在他头的两侧，与他对视。 我想要。 安里沉默着，只是直直地对视着他的眼睛，眼珠都不转。 我想要你了。 安里抓住他的右手想要拿起来，许少卿不得不把所有的重心转移到另一只手上。 干什么？ 安里仍然没有说话，抓住他的手放到自己胸前。 想让我摸你啊？ 安里抓着许少卿的手，用力地向下压着他自己的胸腔。 不是，我是让你摸里面。 哪里面？这里。 我好像又被吊桥了，可是这次还没有开始就吊桥了，像昨天晚上。可这是哪儿吊来的呢？ 你也想了？那现在就开始。 不是，你摸我的心跳。 许少卿他这才意识到，右手下那个规则撞击他掌心的力量真的又快又重。许少卿有点茫然，他看向安里的眼睛，想要寻求什么答案似的。安里定神看着他，轻轻张着嘴巴，那个力量似乎就更加重了。他突然笑了，是有点难为情又迷糊的醉态。 你这么近，我的心跳好快。 在下小神纪原著， 猫耳 FM 独播， 南烟落秋制作， 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，欢迎收听。